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用了一个小时讲两个字，导引。 导引讲、今儿的回答几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猪流感、H1N1 的这个事儿，以前呢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就说过这个事儿， 对， 说今年呢是个土运不吉啊，太阴湿土太重，容易闹这种瘟疫、 对， 而且现在这个看来这个趋势呢就是不能说失控，但是大家谈之色变，以前呢不敢谈这个事儿，就是说咱没有实战，没有实战经验，也没治过。但是最近呢就是很多人已经觉得对中医有信心了， 对， 已经被查是猪流感，然后就冲到我这儿来要开中药 啊， 治疗几例呢就是中药退烧效果也不错啊，基本上都是一副药。对这个病呢我们就多说两句，就是应着上次说那个中央啊，其地平已湿，容易得痿厥寒热，这个寒热瘟疫啊就是这种伤寒的流行，历朝历代都有， 对 啊， 张仲景年代就有嘛。 这个不必惊慌啊，人在地球上生存这么多年了，都是跟细菌病毒这个和谐共处的啊，你活你的，我和我的，偶尔这个时间这个时运到了，咱们这个战斗一下，然后呢又相安无事。所以不管它是什么病毒，我们现在分析问题角度老是站在什么这个研究病因的角度上去说这个事儿，就得一病先分析病因是什么，然后去治疗，这是目前的一种流行的方法。这种流行方法是从西方来的，它叫对因治疗，就是说你得了什么病，我发现原因，把原因解决了，你病不就好了？ 对， 它忽略了个什么？忽略了就是发病条件，所以说它注重的是什么？外因。他不注重发病条件，意思就是说有因不见得有果，为什么？ 还有一个内在的因素， 缘字啊，有因有缘才能结果。 对， 而中国人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我不关心你的因，我关心的是我这个内在的这个系统这个缘。如果我这个内在系统保护的非常好的话，第一我不会发病，第二即便发病了我很快把它干掉，然后我又恢复到常态就完了。所以按这个西方的那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所以他第一要找到病因。现在不是有这个什么就是核糖核酸的分析，就是这个 DNA 的分析嘛。 对， 一查啊，你是 H1N1 型病毒， 你 是否有变异再说，然后根据这个病毒给它灭活，做个疫苗给你注射啊，你对它了就有免疫力了啊，就是因为这个灭活的疫苗，灭活的病毒它有个特点，它不能复制。这就是给它在你体内大规模的这个发生发展的就限制住了。但是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病毒变异了怎么办啊，你是不是还得再做新的疫苗？所以这种对因治疗的它的局限性在哪儿？就好像现在就是美国人打伊拉克，他打伊拉克他怎么先找萨达姆，你看他把萨达姆都干掉了，伊拉克稳定了吗？ 对， 是吧？一个萨达姆倒下去，千万个萨达姆站起来啊！另外更难受的事儿，阿富汗本拉登他还没抓到，是吧？换句话说，就是你抓到了本拉登又怎么样？阿富汗就稳定了。所以这对因治疗不是个解决的方法，真正的想解决问题还是什么内因为主，外因为辅。解决我们人本身的问题，相信你。既然相信这个疫苗起作用，前提是什么？ 它真的起作用。 相信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对它会能消灭它， 对， 是吧？这是你相信疫苗的前提。既然你相信人的系统能消灭它，那与其那样，那还不如真刀真枪干。你怎么帮助一个得了这种病的人去尽快的恢复？帮助他的免疫系统或者我中医讲的正气去变得强大，他把他干掉了那就终身免疫了嘛，或者来个变异我再把他干掉不就完了吗？所以你不要想着把病毒全部消灭掉，是吧？你应该想到咱们就和谐共处，相安无事， 你也有你存在的原因，我也有我存在条件，就完了。所以这个对这个病毒，我就说人类没有灭绝，就是因为人有这种天生的本领，能把它干掉，是吧？愿意打疫苗可以打啊，相信自己就是能够战胜这种病毒，或者是比这更厉害病毒的人呢，那就去第一预防，增强体质；第二得了病以后用中药去调理，这就是我的建议。另外呢，就从时运上来讲，中医讲五运六气。 对， 五运我们以前讲了，就是它是由天干来控制的。 嗯 啊，天干呢，就是一共有10个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啊。今年这个就是戊己年呢，是一个土运不足的年。 嗯 啊，土运不足的年呢，容易产生这种湿气啊，容易得脾胃的消化系统的疾病。另外，什么叫六气？六气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它每年啊，对，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它对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气候啊，影响都不一样。这个六气呢，是跟我们那个地支有关系啊，子丑寅卯那个有关系啊，它是六组两组，一组有六个，每两个呢都有相同的气。你比如说今年这个己丑年，是我们说是丑年， 嗯 啊，丑年和未年就是一个，就是轮到了属羊和属马那一年， 嗯， 它上半年的气和下半年的气都有共同点， 对， 上半年叫太阴湿土，下半年叫太阳寒水，所以今年的上半年湿气比较大，雨水比较多。到了下半年以后呢，就是寒气比较大。今年都奇�怪，从11月份到10月中下了3场雪。 对 啊，就是寒气和湿气比较大。记得非典是哪年吗？03年。 03年。 03年那年叫癸未年，就是我刚才说的未 啊， 属羊的那年。 对， 今年属牛的年。 对， 你查一下《黄帝内经》，它里面专门对五运六气有论述。到了这个未年和丑年，它流行的都是寒和湿，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就是那个天干不一样。 嗯 啊，癸未年那年天干是火。 嗯 啊，就是所以呢，火有点克金，表现在肺上。 对 啊，今年是什么？湿气土年。 嗯， 土是克水的，所以今年甲流这个流感死了很多人，都死在什么？ 肾炎怎么样？ 脑水肿。 哦，肾和脑又是一个问题的啊， 颅内出现了水肿， 嗯， 有几个新生儿都这么去世的，所以你看一下《黄帝内经》对这个论述呢，你就会明显感到，哦，今年主运是湿土，就是土年，再加上上半年又是湿土， 嗯， 下半年又是寒水，整个一个寒和湿碰到一块儿，所以会造成这种给这种病毒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源条件，人才这么大点，得这种病。如果这个源没了，病毒还在，病毒你是消灭不了的。 对， 你看我们开始防这个病毒，坐个飞机前排后排都去调查，然后关到宾馆里，最后地铁都出现了，这人坐地铁了，最后就说，哦，这个地铁可能传染性不大，不是它传染性不大，是你没有力量控制了。是吧？与其去防那个因，不如去解决它这个源。所以今年年初我就跟大家提醒，我说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肠胃， 嗯， 肠胃系统，不要呢吃那些什么寒性的、湿气大的东西。我不是一直强调四大不能吃吗？ 对， 绿茶您别喝了， 嗯， 太寒；水果您别吃了， 吃少点， 太湿；牛奶您别喝了， 太寒， 太寒又湿啊。还有就喝冷饮。而且去年我们说过，这个非典时候得的是什么？小儿老人幸免。我说今年不好说，如果一个小孩老是这么喝冷饮长大的话呢，得这个病很有可能。 你知道我为什么刚刚笑吗？我会想起我的朋友，他们家是北冰洋汽水厂的 啊，是吧？ 好，笑死，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 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啊，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跟徐老师啊讲到这个猪流感这个问题和今年的五运六气这个话题啊，说今年还是比较寒湿的一年哈。 寒就是太阴湿土，太阳寒水，过了小雪以后就入到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一年要分成六个气吧。 对， 初之气厥阴风木，二之气呢是少阴君火，然后呢这个到了三之气叫少阳相火，到了四之气叫太阴湿土，到了五之气叫阳明燥金，到了最末的一个气就从小雪到大寒了，又是太阳寒水，所以下半年又赶上了。今年是土运不及，然后呢，本来是这个下半年叫太阳寒水，然后又赶上正常的那个六之气又是太阳寒水，所以今年的冬天肯定要比往年要冷。再加上今年这个湿气，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碰那些外面，就是饮食上不要碰寒性的和湿气大的东西。 嗯， 我们说那四大不能吃，你一定要注意。另外从治疗上，我们去上半年我们就说了，现在说抗猪流感呢最好的就是那个中药西药叫达菲嘛。 嗯， 达菲从哪儿提炼出来呢大料。就是那个八角茴香里面提炼出来的 哦，都是纯阳之物啊。 就是我们说中药怎么去治治寒湿、寒气和湿气，我们中药里面专门有很多香料药都是芳香化湿的。 嗯， 比较就是入的比较深的有这个大料，还有草豆蔻，还有这种白豆蔻，还有肉豆蔻，这都是我们平常炖肉时候用的这种香料药。 对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用的叫苍竹，苍是苍白的苍，苍竹是那个算术的术，我们这儿念竹啊。就说起这个中医治疗这些就是瘟疫啊，中医救了很多中国人的命，就靠这个中医药。远的咱们不说，就说建国以后在1954年在石家庄，就华北地区华北平原这一带突然流行叫乙型脑炎。 嗯， 乙型脑炎都是小儿得，而且高烧，然后就抽搐，就是脚弓反张，就是整个就抽起来，最后就死掉。乙型脑炎当时就是各种，当时中国是一边倒亲苏的嘛，来了很多这个西医的专家，最后没办法，最后用中医治疗。当时用的药都是什么清热解毒的啊，清大热的药，包括一些清热养阴的药，主要用的方子就叫白虎汤。白虎汤里面四味药啊，石膏、粳米、知母、甘草，四味药。为什么叫白虎汤呢？我们都知道东方青龙， 对， 南方朱雀， 对， 西方 白 虎， 对 啊，北方玄武， 对。 西方它一方面代表秋天，另外就是什么东边日出 啊，西边雨， 西边日落 啊，日落， 就是说日落的时候就是这个发烧人就不烧的时候，阳气退尽的时候。 对， 就是说白虎泻而高温退，就是说我们给它起个名叫白虎汤。而更有意思，里面白虎汤里面的主要两味药粳米和 石膏 都是白色的， 对 啊，就是一种这个咸寒入肺的药，所以用白虎汤效果特别好。马上当时主持这个用中药治疗乙脑的这个功臣姓郭，是石家庄地区的一位中医，当时还受到政府的表彰。然后第二年55年突然在北京地区也流行乙脑，当时人们又用白虎汤 就不行了， 就不行了。人们说这为什么不行了，当时出来个名医叫蒲辅周， 对，很著名。 蒲辅周啊，我就想了，这个中国啊，那么传承几千年，有几位高人都是解放初年，北京有四大名医。 对， 这个蒲辅周是从四川调入北京的这么一个名医，非常高明，通神明的一个名医。当时为国家领导人看病嘛，都是他，效果非常好。他当时就用五运六气去推测，他说这个五四年是个甲午年，他这年的特点就是那种火气比较旺啊，火气比较足的那年，就是他的和第二年以后就是变成了什么 五胃乙未年， 嗯， 乙未年呢就变成湿气重， 嗯， 甲午年的火气重，所以他那个五运六气一推算，他就变了，变了以后呢，他就蒲蒲周就说，湿气重的话呢，就应该里面在白虎汤清热基础上加一味苍竹， 嗯， 就加了一味药，马上就有效，又把这个北京地区的瘟疫又给，就这个乙脑又给灭掉，而到了五六年，乙脑又起来了。这时候呢，蒲蒲周又根据这个五运六气推算说，这种湿气呢是什么？就是说，就是靠发散解决不了，应该让它从下面小便排出去。为什么呢？这个湿气特点是什么？湿，你说是个阴邪还是个阳邪？ 还是阴邪吧。 湿气跟水一样，还是个阴邪。 嗯， 这个阴邪的东西都最后要伤人的阳气。 对， 中医治疗湿，就是最早治疗湿邪呢，就用那个，就好像那个大炮打蚊子一样，用什么麻黄、附子啊、细辛啊，就给它散。但是这个湿邪有个特点，它有什么？如油入面。 嗯，如油入面，很难剥离出来。 很难剥离，所以用那种简单粗暴的，用这种辛温药，就是用经方的那种方法的话呢，就有点不大合时宜。所以蒲蒲周这时候又根据当时的那个五运六气的特点，他是到那年是丙申年了， 对， 他推算以后，他说这个应该从下焦把那个湿气给它渗出去，叫淡渗利湿。所以他用的三仁汤和杏仁滑石汤都是温病的方子，然后给他治又有效。所以当时五六年的健康报的头版就说，发出文章说，北京利用中医药防治这个乙脑效果显著。你想想，当时建国初年的健康报是卫生部的机关报，而卫生部的把持的人是当时的一帮西医，而且是一帮对中医怀有偏见的西医，能登出这样的文章来呢，说明他确实是立了大功。再说非典那年，是你的师父邓老，邓铁涛老先生高举着这个中医药防治这个治疗，不是防治啊，就是治疗非典这个大旗，用纯中药，也是他邓老强调一个湿字， 嗯，祛湿、 啊。他当年就是红叶老师也参与了这个中医局的这个治疗非典这个方案，他当时用的这个方子就是叫甘露消毒丹，啊，里面用着白豆蔻、藿香啊。杏仁、滑石、木通、菖蒲，用的这些就是上面清热，中间呢就化湿，下面又利湿的方法， 嗯， 去把这个就是被认为看那么痰非典而色变的这个瘟疫给它治好了，而且死亡率几乎为零。 对， 我记得有一例死亡是因为刚转进来还没来及治他就死了。 对， 这但是这些人呢？这些所有中医药做这些贡献，现在没人说。 对， 为什么？对拉动 GDP 没帮助， 没帮助啊、嗯！我们又上呼吸期，又气管切开，又是激素，又这个那个的，花好上千上万的都没搞定啊！你这几十块钱中药就搞定了，所以这个治疗瘟疫啊，我在2003年的时候，不是那个非典起来了吗？ 嗯。 我的外国学生和病人都回国了， 嗯， 人都跑了，我也没事 干。 然后我给那个我见北京市政府那会儿王岐山不是刚上任嘛，临危受命，我看有个市长信箱，我给王岐山还写封信，我说我是一个中医啊，我怎么 好多中医都写过这种信。 然后我说我认为中医药能够治疗非典，我说我愿意这个自愿啊， 对对， 上非典的一些。然后呢，我估计是电脑自动回信。感谢你对市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会随时跟你联络。最后没有音讯， 哎，这是后面呢有很多的机缘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人一个两个事情能解决的，是吧？ 后来就是你看，樊振伦教授当时在2003年就推断嘛，他说、这个非典他是个太阴湿土， 嗯， 等到非典的下半年呢，又换了一个这个当这个少阳相火起来以后。 就没事了， 就是风能胜湿嘛。 对， 你看得非典的时候，出入四机不得， 嗯， 都是吹着风，地下室里面那些人都得，而且很多医院的急诊室都在地下，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全得，湿气大嘛。 对， 整天还拿八四消毒液蹲地，那地方更容易得非典。 对，湿气大， 湿气大嘛。所以樊振文教授当时就预测，他说当这个就是三支气，少阳下火起来以后呢，风能盛湿，它就不会那么嚣张了。 嗯， 哎，最后没了。 对，然后广东人民又说再去算那个穿山甲了 啊。然后更可笑的是什么？04年 啊， 04年就是国家实验室不是研究这个非典病毒嘛？ 啊， 居然有个蠢货就带着病毒就回趟家，就是带着病毒出来了。 他揣兜里还怎么的？ 不是，他被感染了。 哦， 他就出去了 啊， 还坐火车啊，咱们玩了一趟回来了。后来他发病，吓得当时说：“你看这个带毒者。”出来了，这 毒王出动， 毒王出动，最后什么？ 人民也没事， 啥没事？为什么？ 时间过了， 病毒还在，时间过了，不是那个年，没有那个源，他不可能有发病机会。 所以很多年轻人在对待一些爱情上执迷不悟，就是没有看到时间过了就没有爱情了，就让它过去吧。好了，稍事休息啊，马上继续回来，过去趟。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和徐老师呢讲到这个五运六气啊，对这个疾病的影响。刚才也讲到一句话，关于爱情这个事情，爱情也是一种激素嘛。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说素还是停留在一种物质？ 对， 它有一种对气和对神的那种感应。 对对对， 你为什么说两人一对眼就看？ 你来电呢？ 啊，那不是什么说什么物质是注射到人体内了。它是一种更高级的那种交流啊，为什么这个人啊那样，然后在那个人面前老那么就犯贱呢啊，为他死也愿意，这也愿意，那也愿意， 对， 勾了魂了。 对，但是也有个时间，就像五运六气一样， 嗯， 这几年就有首歌嘛，总之那几年我们两个没有缘，就是说总之那几年，对，也有缘，就是说这个爱情这两个东西啊，两个人心生感应， 时间没到， 感应到了，就有几年爱的死去活来， 嗯， 过几年，哎，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对，就过去， 对吧？所以刚才咱们在中间休息讲了一个话嘛，是吧？去看看自己初中的初恋情人爱的死去活来的，那简直是人生悲剧啊！ 对他这个，你挑，比如说结婚的事儿，你就说挑结婚对象的时候， 对， 有时候你也得看看两个人的出生的年份， 对 啊。很多人说是什么 白马配青牛，到老什么不到头，什么互相克，其实他们看的是地支。 嗯， 比这更重要应该是天干，就是说你看你是那年出生的是什么年啊。我们说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对， 有些人说哎娶了个老婆旺夫，你推一下他天干，他们天干是一种相生的关系。有些人是娶了以后就败家就倒霉，有时候有可能就是天干不合， 嗯， 所以那个有人说你这配阴婚才算地支呢，应该配阳婚应该算天干。 这个技术问题太复杂，咱们也不在这里探讨哈。 嗯， 但是呢，就关于五运六气呢，我常常跟一些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的朋友说哈，你只要能够理解，有几年哎这个鱼就很多产，有几年这个荔枝就高产，就或者是减产， 对， 你就理解，其实天地啊， 嗯， 它有它一个自己的循环过程。 对对对对， 是吧？ 包括气候，现在不是炒作一个概念叫全球气候变暖。 对呀，啊，今天我就说怎么会？你看北京的大学哪像全球变暖的样子？我 是不是？ 对呀，啊， 我觉得全球气候变暖又是一个商业阴谋， 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的。 然后 现在 已经开始什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买那个碳的排放量了。 对对对 对， 是不是已经开始商业化了吗？ 对对 对， 最近不是英国是有一些什么科学家的电子邮件被曝光了？ 嗯， 其实就发现了这些科学家在人为的渲染一些、篡改一些数据， 嗯， 啊，就是说制造一种恐慌啊，什么什么全球变暖，海平面要升高，要淹死多少人，从中牟利啊，这是背后的一种动机。我研究这个事情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有历史记载的一些，就是这种中原地区的这些气候变化的这种起伏线，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学《上古天真论》第一句话：“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 对呀， 啊，他怎么不说春夏秋冬皆度百岁？孔子一说写历史书，春秋， 嗯，春秋笔法。 对啊，他怎么不拿四季代表一年？他怎么说春秋呢？ 是点改呢？ 为什么呢？ 嗯， 我告诉你，就是在远古上古那个年代，我们生活的中原地区只有两极。 哦，真的？ 就一个春一个秋。 真的？ 没有夏，没有冬。 因为那个时候 那会儿气候很暖。 哦。 那会儿是真是气候很温暖， 然后 出产出产也很丰富。 是。 所以是那会儿那个什么中原地区出没一些老虎、豹子、大象，很正常。后来慢慢的就进入了一个阶段，就开始变冷，而且变冷这个阶段呢，就出现战争，你知道为什么？ 争夺 北方游牧民族一看，这牛羊没草吃了，逐水草而居，逐水慢慢就跑到 南方一点， 长城以内了，一下就大规模战争，然后呢，气候变化就导致瘟疫，然后又得一场大病，你算一下啊。我们都学过，就是中学时候学过一课文叫《甲申三百年纪》， 对， 郭沫若写的， 对， 其实就是我们就赢得胜利之前啊，告诫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是吧？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这个停滞不前。甲申三百年，就是说李自成攻下明朝的北京城啊，逼得崇祯皇帝自杀那一年是甲申年。而清兵吴三桂领清兵入关那年也是甲申年。 嗯， 但是你就想一想，为什么几万十几万八旗兵就能横扫天下？为什么？你想想甲申年前一年是什么年？癸未年。 癸 申是猴嘛， 对， 猴前面是未吧， 对， 癸未年，甲是一个开始，他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对， 是个癸是个末。 对， 甲申年的上一年是癸未年。 癸未年什么年？ 你算2003年是什么年？ 也是癸未年啊。 2003年就是癸未年。 哦。 癸未年那一年就是太阳寒水，太阴失土，瘟疫大爆发，所以在甲申年前一年，中国是大面积的瘟疫。 哦，那年也是瘟疫。 大瘟疫，死了好多人，而且死的都跟03年一样，都是青壮年。这才有了第二年清兵入关横扫天下，所以你看一个疾病跟国家命运，所以这个医学太， 这中国的医学真的太伟大了哈，这个跟天地之间的这种整个节奏轮回哈， 他是看到的，就是说同样是癸未年，但为什么到那年？所以今年又是六年以后，就是这个五运六气的六气，五运是五年。 一轮 转一圈， 对， 比如说今年我们说是土不足，过五年以后就是土太过， 对， 它是五年转一圈， 对， 六气是六年转一圈， 对， 03年加个六，09年又是赶上太阴湿土和太阳寒湿，又是个寒湿的病，所以今年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啊，第一注意饮食，第二要保持自己这个肠胃的温度啊，别去着凉啊，这。平常多在饮食里面加一些芳香的化湿的这些食材和药材，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是五和六这样搭配的话呢，基本上一小转是30寸，30年一小转， 五和六搭配是60年， 为什么呢？ 六年你算啊，我们是隔着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甲子你不可能有乙，就是甲子完了就跳到乙丑， 对， 你不会来个甲子来个甲丑， 对， 所以中间又隔了一个， 哦， 是双数的， 对对对， 所以是60年一个甲子， 对对对， 所以甲申三百年纪正好它是发生那年，是我们说是43年写的这篇文章， 对， 是五转，到了2003年正好是六转，如果你在2003年纪念李自成，那就是什么甲申360年纪，正好60年。 嗯， 所以这个甲子是我们中国人的纪年的方法，它和天地星球的变化和就是地上的风寒暑湿燥火密切联系起来。我们现在都奉什么西方这个纪元啊，一说还是公元。 对， 对不起，那叫西历啊。 所以耶稣啊是属什么的嘞？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兵一起发现中医太美。 耶稣是属鸡的， 为什么呢？ 你往前推嘛。 对呀、啊， 你算啊，就是我们说这个1984年， 嗯， 是个甲子， 对， 你往前除吧， 1800年， 哎，除1800年，最后算到公元4年 啊， 你除干净了吗？ 对， 公元4年又是个什么子年？ 嗯， 那么公元3年呢？猪年 啊， 公元2年呢？狗年 啊， 那公元1年呢？ 啊。 耶稣没有说公元0年出生，是公元1年。耶稣出生那年是公元1年。 哦， 所以碰到这些事情，我说我一直想写一本历史书，用我们甲子纪年写，把这些名人出生在现在都标上公元多少多少年。 嗯， 我们说他出生在，比如说乙丑啊、甲子、癸未年。 嗯， 一算这人，哦，这人属什么的？ 然后呢，你把它打通来看，历史上所有发生在甲子年的事儿， 哎， 你穿一遍，乙丑年的事儿翻一遍， 甲子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流行什么疾病， 嗯， 这些的话，其实换这么研究是什么？是你在用你的主体思想，主体思想去研究，研究客观事物。我们现在是用别人灌输给我们的一套思想去反过来研究自己。所以搞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是完全两个概念。 对， 搞中医研究是用你本身是个中医，你用中医的理论方法去观察客观事物，得出你的结论。 嗯， 研究中医是什么？把中医当成一个尸体要放解剖台上，你用你的理论方法，什么系统论、控制论，这个那个耗散理论去研究中医，最后你得出来的是你的结论。我们现在是研究中医太多了， 嗯， 搞中医研究太少了，嗯，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什么是本，什么是 对 啊，体啊， 是六筋助我还是我助六筋嘛，是吧？搞清楚， 哦，这话说的有道理。 是人吃猪肉变成人，还是人吃猪肉长猪囊虫变成猪？ 嗯， 对吧？不一样。 什么是本体啊？元神在哪里？ 对， 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讲到这个易法方宜论哈。上一周呢，讲到中央出的这个暗桥，所以呢，最后一段，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 你看，这就说起来，我们最后有个总结啊。开头呢，皇帝问：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 嗯， 何也？ 就说一个病有不同的方法治，哎，都能治好，是顶改呢？ 啊。 嗯， 这就学完了整篇课文以后呢，我们回头来看，大家可以就融会贯通一下。比如说有一个人来了，得的病是什么？臃肿疔疮。 对， 你怎么治？ 你看他从哪里来的。 哎，这 你从哪 里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啊， 一看这个人东方来的， 对， 鱼盐之地啊，鱼使人热衷，老吃这个水煮鱼啊， 嗯， 而且他又是个从东方来的，臭里酥松， 嗯， 那我就因势利导，给他切开排脓， 对， 完了，这是东方来的， 对， 同样长臃肿疔疮，哎，我一看这个人是从南方来的啊，老吃一些发酵的东西，但是呢，皮肤臭里又比较致密， 嗯， 啊，就是说脓头还没有熟，你让我用砭石给他切开排脓，又没到程度， 嗯， 那怎么办？我有两个方法， 嗯。 一个，这人体质如果还是比较强的话， 嗯， 我用就是消的方法， 对， 就是我们用一些清热解毒药， 对， 比如说用蒲公英，用败酱草啊，用金银花，用连翘，就能把它这个已经凸出来这个小头小红头， 嗯， 给它消掉啊。如果这人体质比较差，哎，就是这个出来个头又不阴不阳，你用一些清热解毒药一般都偏苦寒， 嗯， 他胃又受不了，那怎么办？我们就用脱里透脓的办法，就给他用一些温补的中焦的这些药，比如说用黄芪，用桔梗啊，用一些白术，哎，给他吃完以后呢，甚至我们还会用一些穿山甲，吃完以后呢，不阴不阳的这个红头呢慢慢变得红肿热疼，最后冒出一个脓泡，一挤消掉了，这叫脱里透脓。 嗯，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用了一些中药的方法。还有呢，就是说一看这个人，我们说，哎，这个人呢暖气烧得够足，就是这个暖气片还凉，什么原因啊？ 有地方没透。 哎，有地方没通。哎，我们就一看，又是这人是从南方来的，哎，用针一通，然后呢这个红肿热疼的地儿要么就消掉了，要么就是排 爆发出来， 爆发出来也好了，就用微针的方法。 还有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人哟，北方来的，又长出这么个疖子，那怎么办呢？用艾灸的方法，也是把他这种塌塌瘪瘪塌塌，要充能又没充能的这个东西，给他慢慢灸，灸完以后变得什么饱满成熟透出来。所以说这来了一个病，我治不同，为什么呢？因为 看他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体质又如何？因为地域影响了他的体质。可是黄帝内经说了，叫杂合以治。什么叫杂合以治？也许有的人，我又给他吃药，又给他用砭石，又给他扎针，这叫什么？ 鸡尾酒疗法吗？是吧？就杂合以治嘛， 哎，杂合以治。 嗯， 就是我，你比如说我现在看病，人家就说，你比如说发着高烧来了，我一般就是开点中药回去，我说半日许令三服尽，什么意思？半日。多少天？ 半天，十二小时。 半天，六个小时。 半日哦， 半日啊， 哦、 半 一日是十二小时、 哎，一日一夜24小时，半日六小时，六小时令三服尽 啊、哦， 怎么着？每隔2小时就喝一次药、 哦，他直接说每隔2小时不就完了吗？ 哎，古人就是那么说 雅是吧？ 比较雅， 比较雅。 他有的药，你知道叫顿服 啊、哦、 啊，顿服，然后呢？如果是吐了泻了，不必禁忌。 嗯， 比如说，哎，喝完就得了，顿服一次搞定啊。有的人说这一日一夜服，啊，就说白天 喝一次， 晚上喝一次。有的地方那叫半日许令上，这是我师父裴永清教授那会儿带我实习的时候就特别叮嘱的。同样，为什么治感冒，你开的方子我开的方子都一样，为什么我治好你没好？ 嗯， 就在这个怎么服法。现在西医也在讲叫血药浓度啊， 嗯， 就是你吃完药，它不是马上跑到血里，它过了一段时间，它达到一定浓度，它才起作用。那过一段时间它又下去了，你赶紧得补充是吧？ 对， 其实吃中药也有这个，就是如果你2个小时治感冒，2个小时喝这个药以后，它那个药力就能跟上，然后很快烧就退了。 嗯， 一般我们说半日许令三服尽的话，就是一副半药烧就退了。如果你不懂得这么吃，还跟吃治疗什么这个平常这种疑难平常这种慢性病一样，给人上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可能药开的是对的，最后效果也不好。 哦， 所以我一般治感冒，我们说哎开中药，普通找我的病现在都是一些疑难杂病，我一般都是什么点穴、艾灸， 嗯， 有时候需要用艾灸，虽然比较少。点穴、艾灸、针刺，离不开针刺，最后加中药，最后我还有一些心理疏导或者是食疗的这种建议，所以是这叫什么？杂合一治。 嗯， 我们现在都是什么一吃就化学药片啊，好多人一天要吃一把药片，我说你吃这个就吃饱了，你还吃什么饭呢？ 嗯、他也杂合一治，他也不同样， 杂合东西不一样。 这个在这个企业界里面叫整合营销 啊， 各种营销手段打联合在一起，管他，反正总有一个方法能搞定。 不是你这么解释的、啊？ 当然，这是开个玩笑了。其实呢，杂合一治背后还有一个方法的问题， 嗯、 是吧？谁在前，谁在后，等等等等。 对，我也有时候我在观察，我收集到一些病例，比如说有些人是扎完针就有效， 嗯， 好几个病人说徐大王让你扎完针，我回去开车我就想睡，我说你可别睡， 对， 这一看就是针刺的效果。 嗯， 有些人就是哎吃完药，我们叫黄帝内经有个方子叫半夏粟米汤治疗失眠症， 对， 他最后特有意思，他说覆杯而卧。就是喝完药刚把杯子放下，呵，睡着了。这就是他观察他的效果，慢慢我们就能够总结出来到底是谁在起作用。 嗯 啊，有些人是被我说话打动， 嗯， 可能没吃药他就心情豁然开朗一下。有的病人说我进你诊室前我一种心情，出你诊室我心情就变了。哎，这是一种什么真正的，我觉得对人的影响应该是什么？把人当人， 嗯， 他不是机器啊！你看我们现在医院一在叫病床几床几号来拿药， 嗯， 我就觉得这很不人道。 对， 你到监狱里叫囚犯这么可以叫？他是个人，他有名有姓，有思想有感情啊，有情绪，而且很多病是情绪心情造成的。 你把这个心情情绪理顺了，他病是不是就能好得快点呢？ 对， 咱不能说完全好，所以这个杂合以治，你看他那个和， 这个和呢是用的是上面一个人一口 啊，人一口，这个和和我们说那个 和 和谐社会那个和， 对， 还 不太 一样。 对，这两个和怎么分呢？ 这个和是合二为一， 嗯 啊，英文叫 two in one， 哦， 两个变成一个。这个中医经络，我研究这个和的时候，当时是研究这个腧穴。 对， 有的地方有的穴位就叫和，比如说合谷、合阳，它为什么叫和？是两条经络 汇聚的地方， 汇聚到一块儿了， 哦， 变成一条经络了，叫和。你比如说膀胱经啊，它在经过后项到肩背，到肩背的时候，它一根变两根。 对， 这叫什么？一根变两根叫什么？叫分嘛。 对对对对， 天下合久必分。 对，分久必合， 分久必合。所以膀胱经的在分叉那个穴位叫复分， 哦， 复是那个依附父子的复。 对， 复分。那最后它这个两条经络又经过腘窝，就是委中穴以后到了小腿的上部， 嗯， 它又合二为一了。 对， 你知道那个穴叫什么？ 叫什么合？ 合阳。 合阳啊， 哎，古人用字非常讲究。 对， 所以这个我们把两种方法结合到一块儿去用，这叫合，合，合二为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杂呢？ 杂呢就是 多种方法 和它 放在一块儿用，叫杂，所以叫杂合以治。但是它背后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我怎么能触动你的那个调你的气、调你的神， 嗯， 是吧？砭石，砭石也好，针灸也好，导引也好，按桥也好， 毒药， 毒药也好 啊。 最后你记住，不是直接治病， 嗯， 都是在间接治病。你比如说，我们说用砭石，什么叫因势利导？它那个叫喷薄欲出的时候， 对， 你给它切一刀。人家还没长熟呢，你切一刀那叫泄气， 哦， 长熟了以后那叫排毒。 对，所以有经验那个挤暗疮的人都知道，没成熟的暗疮随便挤很伤的。 但有些人就耐不住寂寞。 对对对， 非要孤岛一下， 所以差点点酒他就会迅速熟然后再挤 啊。真的 哦，我以前长四五十颗暗疮的时候，哇，那经验很丰富的 啊。真的 啊？对对对， 啊，你还有过这个阶段？ 啊，那是相当相当具有传奇色彩。 中医专门有这个炼的那个丹药叫红生和白降， 对， 专门就是拔毒的。 对， 就是说你看它这个好多地方它就不熟， 对， 怎么长还长不出来，贴上那个膏药以后就把那个毒给拔出来了。 对 啊，它就这叫什么？因势利导，这也叫导引， 嗯， 对吧？ 对， 这叫引，哎，把那气快过来，引到这份。所以最后杂合以治背后的还是触动他的神和气啊，最后达到治病的这个效果。离开了那个人，病人，医生没有任何用。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现在都知道叫以人为本，那病人和大夫都是人，以谁为本？ 还是以病人为本，是吧？ 哎，你看现在就不是， 是以医生为本， 是以医生。你看人得病了以后都是说什么呀？我去找一个好医生，我就有治了。他就不说，当我那个自愈能力，我的那个生存能力强的时候，那我就是碰到一个不高明医生，他只要给我，别往邪路上引啊， 嗯， 咱别碰个庸医坏蛋， 嗯， 你照样能好，你照样好得快。所以这个以人为本一定要是以病人为本， 嗯， 而不是以医生为本， 嗯， 以医生为本的结果就是什么？身怀利器，必喜杀心。医生医疗技术高，手术技术高明，整天就想什么，哎，今儿不切点什么，割点什么，我就觉得好像自个儿没有价值。 对啊，我就觉得奇怪，你说古代也没有那个那么多的外科手术，那古代的人他得了这个乳腺增生怎么办呢？那都切掉，那不可能的嘛，那不要活了。以前那 关键是切了以后还长啊， 对， 是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对对对对， 是吧？你切得快，所以他这个以医生为本的这种思维方法发展下去呢，就会形成一种什么，就是 西方叫 God Complex， 就是上帝情节。慢慢做的医生就觉得自个儿是上帝，为什么？我救你啊，你的命是我救的，是吧？你心跳都停了，我给你做心外按摩，把你那个救活的， 嗯， 是吧？你都快死了，我打强心针，是吧？强心利尿把你恢复了。最后他就觉得他是上帝，然后人当他觉得他是上帝以后呢，他就开始干坏事，干很坏的事，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这是最可怕的一个东西，医生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导致就是很多人就是被以这种被拯救的名义下被摧残， 尤其是商业利益在后面在支撑的时候，是吧？它形成巨大的产业链。所以有一个老师说，很可能这个世界上的糖尿病已经被攻克了，但是呢，如果真攻克的话呢，一个几千亿市值的一个市场就没了，所以呢，这没有人乐见其成。没有人看愿意，所以呢，这个药是就算推出来，估计也不会真的有效。 包括我们不说有药， 嗯， 就说当我们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会预防很多病的时候，代之而来的什么？你会砸很多人的饭碗。 对对对对对，最近徐老师都不敢随便讲这个牛奶不好。 对，我还不说牛奶不好，对婴幼儿牛奶是不可替代的。 对， 是吧？你要没有好的牛奶给婴幼儿喝，那就变成大头娃娃。我反对的是什么？到了成年了还不断奶。 嗯， 我现在跟很多别人说，别人就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啊，那我缺钙怎么办？他已经行，这个商业做得好，就是成功的把一种观念植入到你的脑子里。 对啊， 你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啊，那我 缺钙怎么办？ 我缺钙怎么办？ 对呀。 你一说不让他吃水果，哎，那我这维生素从哪儿来？你说这个，我们简直是在跟一个大风车在搏斗啊！ 哎，刚才说到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之所以异而并皆愈者，得病之情之治大体也。嗯，我觉得这个话最后讲的是很漂亮，真的讲的很漂亮，就是与我的理解是吧？ 嗯， 就是每个人都治好的，是因为呢就很了解这个情况。 这个我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去读读古文，古文吧，它除了有那种意境之美，还有一种音韵之美。 对， 所以古人吟诗啊、读书啊，都摇头晃脑的沉浸在一种状态里面，挺好的。 啊，那个是我那天才知道说，比如说这个律诗和绝句是吧？不是以前的吗？它都有音和平平仄仄之间的要求的。 有 太高了是吧？这个徐老师刚才讲的说，这个读书啊，一定要摇头摆尾， 没尾可摆，摇头晃脑。这个读书，古人是讲声和音的。 对 啊，声和音的区别是什么呀？声是客观存在。 哦。大音希声， 哎，是否触动了你的心神？触动你的心神，你才有音。音加个心，念什么？ 思维意 意，什么叫意？ 嗯， 心里面有了共振共鸣了。所以这个我们说的泰山崩于后，麋鹿西于前。你外面是有声音的，有声的， 嗯， 但我心里没音儿。 哦， 我没跟你震起来，是吧？但是呢，外面没有声，但是我心里面回荡着一种旋律。 这个常常有， 哎，无声而有音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所以那个后来明朝那个被魏忠贤害死那个叫东林书院嘛， 对， 挂一副对联，曾经一度被渲染的很厉害：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啊， 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 事事关心，这人就要病了。声人要到了声声入耳的时候，这人就要病了。 对对对，也是失眠病患者，隔壁的那个厕所马桶在滴水，他都能听得见的。 对啊，出神了，对不对？什么事儿都能引起你共鸣的时候，你这人就要病了。 嗯， 人一般都是有主观选择性，人都能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嗯， 人都能听到自己想听的东西。 对 啊，你跟有个老先生说话，人老先生耳背，你说半天人没听见，一说点儿。钱包呢是存折呢，人一下就听见了，触动他心神的那个东西，他才能听到，是吧？这叫声和音。 我们经常说这个知音知音的，其实是一种心里面那种共鸣。 对 啊，所以说读古书，读出那个声，然后呢，印了自个儿的心里面那个神，触动了那个音，这时候跟古人更接近。这跟你读翻译成白话文，那简直天上地下。我说这种人都是就像想把诗翻译成什么英文一样，你把外国诗翻译再好，翻译成中文没有味道， 对， 没有那种音韵的美。而这种音韵它本身就是什么阴平阳平，就是这个去声入声，它都有阴阳的分的，就是我们说一声二声阳，三声四声阴，它都有这种阴阳的，就是这种和谐，就是怎么搭配啊，平仄的关系。所以读古书的乐趣大家去慢慢体会， 读古书一定要读出声儿， 读出声儿，而且这个节奏发音、听可以听一些就是名家的那种，就是对古诗啊、汉赋啊、宋词啊这些朗诵。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就过于职业化的那种朗诵就算了， 太播音腔也不行，是吧？ 太播音腔极其难听。 老板来两根油条，五个大饼。 刚才这句话呢，我们没太细说。 嗯， 我们要平常说一句话叫"识大体，顾大局"。 对， 它里面还特别谈到一个"情"字 啊，得病之情 啊、 这个字有意思。 什么叫情？我们接着说，询问一下病情。 嗯， 什么叫病情？ 什么叫病情啊？ 情和感有什么区别？情和感不一样在哪儿呢？情是刚刚萌动， 嗯， 相当于东方，是吧？到了夏天火热直烈的时候，那会儿就变成爱也好，或者恨也好，那就是一种走向高端的那种表现了。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叫情绪？绪是什么？头绪。 嗯 啊， 发出刚开始， 哎，刚刚的那个萌端和那个发芽，所以呢，得病之情。你说当他病刚刚有情的时候，你就要掌握他， 深刻啊，深刻啊。 然后呢，病再发展就形成了叫病势 趋势， 就是那种发展的慢慢朝哪儿走，病到了最后呢不好救了，我们说到了高点叫病危，是吧？ 嗯， 最后这个人神没了，我们说这人病亡了。 嗯， 所以好的医生应该在病情的时候就要入手啊。 哦，原来 我们现在把所有的都叫病情， 所以你看情旁边是个青嘛，左青龙右白虎。 哎，对，它是一个刚刚萌动的那个状态， 属于发展初期， 发展初期这叫得病之情。 嗯， 然后它后面叫识病之大体。 嗯 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说给人治病要定一个治疗方案，你从哪入手啊？身和体不一样，体是分支， 嗯， 我们应该从这个分支了解他的病情，然后呢，根据他的病情和病势，然后决定治疗的方法。这就是一个，其实好的大夫治一个病就跟指挥一场战斗差不多， 嗯， 所以古人徐灵台说过一句话叫用药 如用兵， 用兵啊， 对， 是吧？用兵的人他不是个武夫。武夫是那个百夫长带着兵当敢死队往前冲的人， 嗯， 用兵那个人叫帅，他是什么？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是具有高度抽象思维能力的，他是需要把握大势大局的，他是知道要取舍的。所以我们学完这篇课文以后呢，作为医生来讲，您要可以不上知天文，但是您一定要下知地理。您询问病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问他的饮食习惯和他的生长的从小生长的环境。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 下一期这个《医法方医论》呢，我们用了八期节目就把它讲完了。 对， 下一篇呢，我们就开始讲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下一次我们就讲中知人和。 嗯， 我们会讲这个林书的几篇文章，会讲到林书的天年，还要讲到阴阳二十五人。 哦，尤其阴阳二十五人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啊。 好， 好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